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四页。第十一行。讲义是讲义四的第五页。得佛无二，住圣彼岸。上次讲解到佛的第十五种个别功德，现在讲解第十六种别德。得佛无二，住圣彼岸，这是己十二第十六德。无着菩萨说，这是平等法身，波罗蜜多，成满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八项，得佛无二，住圣彼岸。师亲是云，即是平等法身，波罗蜜多，成满功德，为无二法身，名平等法身。即于如是无二法身，得善清净波罗蜜多。解云准量论，用圆满法身及四德波罗蜜为功德体，故量论云：如来法身名佛住，四德究竟，故名波罗蜜。世亲菩萨解释得佛无二，住圣彼岸。这个得佛无二是佛以证得无二平等法身的意思。法身的常乐我净，四德波罗蜜究竟圆满，是住圣彼岸。佛具足此种功德，即是平等法身波罗蜜多，成满功德。波罗蜜多就是究竟以及到彼岸的意思。为无二法身名平等法身，三世如来所证得法身是没有差别相的，所以称名为无二法身。法身既然没有差别，所以呢又称名为平等法身。基于如是无二法身，得善清净波罗蜜多。佛的无二法身已经远离一切烦恼障、所知障，已经究竟清净，所以说是得善清净。如来的法身圆满成就，常乐我净，四德，所以称为得波罗蜜多。或者说法身的四德已到究竟殊胜的彼岸，是得善清净波罗蜜多的意思。解云准量论，用圆满法身及四德波罗蜜为功德体。这原册书解释说，依据真第三章摄大圣论释，佛一切功德所依的字体就是佛的圆满法身，以及法身所具足成就的四德波罗蜜。故量论云：如来法身名佛住，四德究竟，故名波罗蜜。所以真谛在摄论释中又说，佛无二的法身 是佛功德的依住处，所以名为佛住。法身所具足的四德已到究竟圆满，所以称为四德波罗蜜。如来的法身体性常住，恒不变化，无有生灭，这个是常德。如来的法身已经永离众苦，安住在涅槃即灭大乐，这个是乐德。如来的法身自在无碍，远离有我无我二种妄执，我执已尽，所以名为大我，这个是我德。如来的法身卸脱了一切杂染，湛然清净，这个是净德。这个四德都已经到了究竟，所以称为波罗蜜多。无性是云，为无二故，名为平等。一平等法身，波罗蜜多果未成满故。解云，诸佛法身无二，故名平等。无性菩萨解释说，二就表示有差别的意思，无二就表示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缘故，那么就称名为平等。依佛的平等法身，六度波罗蜜多，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已经成就圆满的果位，所以说得佛无二住胜彼岸。圆策书解释说，三世诸佛的法身是没有差别相的，所以称名为平等法身。无性复云，果位六度无增减故，名为平等。无性菩萨又解释说，在修菩萨道的因位中，菩萨的六度波罗蜜多是有增有减，但是在佛的果位中，如来的法身的六度波罗蜜多已经圆满的成就了，是没有增减的，所以称名为平等法身。清光世云，显示世尊自信身份殊胜功德，为佛法身无差别相，名无二。佛无二住，即是法身真如为体，无差别相，于一切二相分别皆不现行，远彼圣定常住其中，故名为住。即无二住，名胜彼岸。佛以穷道说明为德。清光菩萨解释说，得佛无二住胜彼岸，是显示佛自信身的殊胜功德。这里说的佛的自信身，就包含了真如离体的法性身与佛的自受用身。为佛法身无差别相，名无二。这个是解说得佛无二住胜彼岸的无二。诸佛的法身是没有差别相的，所以说是无二。佛无二住，即是法身真如为体，无差别相，于一切二相分别皆不现行，远彼圣定常住其中，故名为住。佛无二住的意思是说，佛的法身 是以真如为自体的。真如离体是真实平等而没有种种差别的二相。原念真如的智慧也是没有任何差别二相的分别现行。佛的智慧原念真如，并且常与殊胜的禅定相应。佛的自受用身呢，就常常的安住其中，所以称名为住，即无二住，名圣彼岸。佛已经断尽一切烦恼所知二障，无二住的法身安住在清净涅槃中，称名为圣彼岸。这个彼岸就是涅槃。佛以穷道说明为德，这个穷呢，就是终极的意思。得佛法身安住涅槃，不是说得到个什么东西，而是说佛已经将一切的障碍断除了，而且断除到了终极，没有任何一点障碍了，称名为德。或者说佛已经证得最终究竟的自性法身，那么称名为德，这样解释也可以。解云：判此清光三说不同。意云：举能住定，贤所住境平等法身。意云：虽举所住，亦取住定。意云：通取所住，能住以利得名。原策书解释说，判读此清光的解释可以有三种说法。意云：举能住定，贤所住境平等法身。第一种说法是列举出能住圣定的佛智，主要是要显示佛智所缘住的境界就是平等法身的真如。一云：虽举所住，亦取住定。第二种说法是列举出所住的平等法身，其实意思呢是要彰显能住于圣定的佛智。意云：通取所住，能住以利得名。第三种说法是所住的平等法身及能住的佛智都要彰显，和所住与能住即是所立得佛无二住圣彼岸的功德的名称。又清光云：位于佛地无二法身，一切师等波罗蜜多平等圆满。解云：法身一故名为无二，六度皆满故名平等。清光菩萨又解释说，得佛无二住圣彼岸，是说在成佛的时候得到了无二法身，依此法身一切的布施持戒等六度波罗蜜多都平等圆满。那么原策书解释说，为什么称为无二法身呢？回答说，法身依故名为无二，诸佛的法身相同而没有差别相，所以呢是一，这个一就是相同的意思，称名为无二，表示没有差别相。 又问说，为什么说六度波罗蜜平等呢？回答说，因为在佛地，六波罗蜜都已经圆满成就了，因为没有增减的缘故，所以呢，说是平等。如上诸论，总有两事，一云法身依故，名为无二；一云于法身中无种种二，故名为无二。有以上的诸论讨论呢，对无二法身共有两种不同的解说。第一种是世亲、无信以及金光菩萨后面的解释。依诸佛法身相同而没有差别相来解释无二。第二种呢，是金光菩萨的前面的解释，说佛的法身是以真如为自体，所以法身中没有种种的差别相，所以呢名为无二。看下面的经文，不相间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这是己十三第十七德。无著菩萨说，这是随其圣解，示现差别佛土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九项。世亲世云，位于无杂如来智中，圣解究竟。此中圣解名为解脱，即是随其圣解，示现差别佛土功德。世亲菩萨解释说，不相间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其中如来解脱妙智究竟是如来的妙智中能圣解究竟的意思。此处所说的圣解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说，佛能依众生的圣解差别来示现相应的佛身土。譬如说这一类的众生喜欢金色，佛就示现金色的身土。第二种是说，佛依佛的妙智中的圣解力为众生变现相应的身土。那这两种圣解的意思就是经文中解脱的意思。不相间杂是说，如来圣解为众生所示现的种种身土不会杂乱，不会为喜欢金色身土的众生去示现银色的身土等等。为什么佛能做到不相间杂呢？因为佛的妙智已经达到了究竟，对于众生的圣解差别，佛是无不了知，所以佛可以由他妙智中的圣解力示现与众生相应的身土而不相间杂。因此说此句经文是显示随其圣解，示现差别佛土功德。这样解释。解云，世亲论义依无信事而可了之，言不相间杂者，如来圣解所现佛土不相间杂，言如来解脱者，即是如来现土圣解，于所现中无不了知，故名妙智究竟。圆策书解释说，世亲菩萨在摄论释中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下面无信菩萨的解释， 就可以清楚了之了。经文中的不相间杂的意思是佛观察众生的圣解，而为他们示现相应的佛的身土，不会有杂乱的错误发生。经文中的如来解脱，就是佛的圣解力能为种种众生示现相应的身土的意思。经文中的妙智究竟，是说佛的妙智对众生种种圣解差别所示现的身土无不了知，所以呢无有杂乱。无性是云，为观众生圣解差别现金银等种种佛土不相间杂，世尊圣解现在前时，随众所乐，细皆显现，无不了知。无性菩萨解释说，不相间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是说佛能观察众生心中所欢喜的佛的身土的种种圣解差别，而为众生示现或是金色或是银色等等的众生欢喜的佛身土，而不会间杂，没有错误。当佛依圣解力为众生现前示现身土的时候，佛以究竟妙智观察，对于众生所喜乐的佛的身土，佛是无不了知，完全符合众生所乐而示现相应的身土。无性复云，闻一切佛得平等言，即为一切因同一性，为遮此疑，故此说言如来解脱妙智究竟。无性菩萨还有解释说，有人听闻经论中说一切佛正得平等这样的文，于是就认为如果一切佛所证得是平等的，则一切佛的佛身与国土都应该为同一个性相。所以听闻此处的经文说不相间杂，说不相间杂就表示佛的身土并不是同一性相，于是这类众生就生起了疑问。那么为了遮止这类众生的疑问，所以经文继续说如来解脱妙智究竟，在佛的法性身土与自受用身土是佛佛道同，是无二无别的，但是为了度化众生，佛以究竟的妙智观察众生，能够完全了知众生所喜乐的佛的身土，众生的这种种圣解差别佛观察了以后，再依佛的圣解力为众生示现相应的身土，所以佛的他受用身土与佛的变化身土是随顺众生种种不同圣解差别而有种种差别相的显现的。清光世云，显示世尊受用身份殊胜功德，立功德名。 清光菩萨此处的解释与世亲无信的解释不同。清光菩萨认为，不相间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是要显示佛的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如来妙智与受用法乐的不相间杂的殊胜功德。好，原策书说，这一段文是要安立假名来全表佛的殊胜功德。为受用身不相间杂，一切如来受用身体各个别故，是自受用身不相间杂。原策书说，这是解说自受用身不相间杂的意思。好，前面说佛佛道同，佛的自受用身是无二无别的，为什么这里又说一切如来受用身体各个别故呢？好，这个就是就每一尊佛的无垢事自变佛的自受用身而说的。虽然每一尊佛所变的自受用身是相似而没有差别的，并且是互相融摄的，从这个相似而没有差别这一方面说是无二无别，但是无二并不是代表就是只有一个，并不是说诸佛合变一个自受用身，而是诸佛各自变现相似无别的自受用身土，从佛自变自受用身这一方面来说，佛的自受用身是不相间杂的。如来妙智能令一切众生解脱，故名如来解脱妙智。佛于此智以得究竟，如是即说如来妙智不相间杂。此是妙智不相间杂。原策书说，这是解说如来解脱妙智以达究竟，所以说是不相间杂。那么为什么称名为如来解脱妙智呢？因为佛能了知三圣有情的种性与善根，佛又证悟了最清净法界，佛能安立妙正法教，所以佛能观察一切三圣有情，基于而示现相应的佛身，给予众生相应的妙正法教，使令他们获得解脱，因此称名为如来解脱妙智。得到圣位的菩萨也有这一种智慧，但是没有究竟，而佛已经断尽了一切烦恼所知二障，所以佛的这一种智慧已经到达了究竟，没有任何障碍间杂，所以说如来妙智不相间杂。于净佛土现受用身亦不相杂，此是他受用身不相间杂。原策书说，这是解说佛的他受用身不相间杂。于他受用净土，佛为十地菩萨示现他受用身。他受用身是随顺地上菩萨的机宜变现，或小 或大或劣或胜，种种相应的他受人生。那么佛为十地菩萨这样的视线也不会互相间杂，不会为初地菩萨视线二地的身，也不会为十地菩萨现初地的身。那随着菩萨的记忆视线跟他相应的身土，大集会中现种种身，与诸菩萨受用法乐亦不相杂，是受用法乐不相间杂。圆彻书解释说，这是解释佛与诸大菩萨在他受用净土中享受大圣法位喜乐而不相间杂。在他受用净土中，佛与诸大菩萨共同集会，佛为诸大菩萨视线相应的种种佛身，并且呢为他们说与他们相应的大圣修行法门，而佛与诸大菩萨各自受用大圣的法乐，也不会互相间杂。如来于此智所现身，意道究竟，成事究竟。圆彻书说这个是在解释妙智究竟的意思。前面说佛能令一切众生解脱妙智以得究竟，那这里说由此妙智为众生所示现的相应佛身也是究竟圆满的，这样解释。那么请看下面的经文，正无中边佛地平等，这是己十四第十八德。无着菩萨说，这是三种佛身方处无分现功德。中就是指中心，边指周围，中与边是相待而安立的，有中的安立才有边的安立，有边也才有中，离开这个中就没有边，离开这个边也没有中。所以所谓的中与边都是假名安立的一个概念而已，在离言自性中是没有假说自性的中与边的概念。因此说正无中边佛地平等。请看讲义四的第十项，正无中边佛地平等。世亲世云，即是三种佛身方处无分现功德，为佛法身不可分现而所方处受用变化，亦不可说而所世界。世亲菩萨解释说，三种佛身就是法身、受用身、变化身，三种佛身所依的地方处所是没有分际与界限的。佛呢已经证得了这一种功德，为佛法身不可分现而所方处。佛的法身佛土是周遍一切处的，既然是周遍一切处，就没有分际与界限，所以不可以说佛的法身身土它有中边的方位与处所。受用变化亦不可说而所世界，受用变化二身土是依法身土而示现的，所以法身没有分际界限，受用变化二身土这些世界也是没有中没有边的，不可说这些世界有中有边。梁论是云， 如来三种身中，法身曰处所，不可度量，应化两身一耳。不可言，但此世界有，彼世界无。无有一法出法身外，无有众生界出应化两身外。真谛三藏解释说，佛的三种佛身中，法身周遍一切处，没有边际，其所依的国土处所也是周遍无际而不可度量的。应身与化身也是一样，没有中心与周边可以度量。不可言，但此世界有，彼世界无。这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是说不可以说此世界有中有边，彼世界无中无边，因为一切世界都是无中无边的。中与边只是假名安立的概念。第二种解释是说，不可以说此世界有应化身，彼世界没有应化身。为什么呢？因为无有一法出法身外，无有众生界出应化两身外。佛的法身周遍一切处所，所以没有一法可以远离法身之外。同时应化二身是依法身而示现的，所以也没有众生的世界是远离于佛的应化二身之外的。无性两世出次中复有次种，一同世亲。无性菩萨对正无中边佛地平等有两种解释，在第一种解释中又分成四种解释，大意与前面世亲菩萨的解释相同。如果对世亲菩萨的解释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参考这里的无性菩萨的解说。故理论云：一曰欲法事无中边，如世界无中无边，佛地一耳，功德方处无有分限。这个是第一节。以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无中无边来比喻得知，佛的国土也是无中无边的。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呢，是有一个大风轮，由下向上遍布了三千大千世界以及周围，能够任持水不散失。这个大风轮呢，就作为世界的依持。那这个世界呢，有苏弥卢山，四周有七金山，七金山外有四大洲与八中洲以及轮回山等处所。那么我们现在居住的是南赡部洲，它的形状是像一个车厢一样。那请问我们现在的世界，它的中心点跟它的周边在何处呢？是苏弥卢山呢，还是南赡部洲是中？其余是边呢？如果我们说我们住的南赡部洲是中，那么北居泸州的友情他们会同意吗？那么北居泸州的友情他们会以何处为中为边呢？那如果我们说苏弥卢山是中心，旁边围绕了西金山，这些是边，那我们就再请问苏弥卢山的中是在哪一点？那么苏弥卢山它有中有边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住的台湾，请问它的边跟中在哪里？台湾的中心点在哪里？你一定要先找出两个边，然后连一条线， 才能找出一个中心点，对不对？那台湾是这样子围绕的，被海洋围绕的这个背影，对不对？有边嘛？你先找出哪两点是它的边，这些都是边，你找不出两点。那你安立这两点为边，那其他的地方同不同意？这个是边。那你安花莲跟台西，说这是两边，然后画一条线，说这边，中央山脉是中。那我为什么不能安这个鹅銮鼻跟这个北方的这个富贵角，为两边，然后画一条线，说那个是中呢？所以就台湾来讲，它没有中边，中边是我们先安立了边以后，再找出中来。或是我们先安立了中以后再找出边来。所以中与边只是个概念。它依他即显现的这个法是没有中边的。当我们安立了边以后，那么就有了中的概念就同时出现了。那我们安立了中的时候，这个边的概念也出现，所以这个概念是同时安立的。所以本身是没有中边的。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中跟边都只是随顺我们有情的虚妄分别心而假名安立的概念而已。世界本身没有中边。所以呢佛土亦复如是无中无边。佛土本由诸佛无量功德所感得。所以佛土的方位与处所也是没有根基与界限的。二曰所依能依是无中边。或复世界方处无边，诸佛三身集于其中，称世界量平等遍满，以法身等集住如是诸世界中，非于处故。第二种解说是就依所依的佛世界与能依的佛身来解说无中无边，有无量的自受用土、他受用土与变化土的佛世界。佛的自受用身、他受用身与变化身就依止于相应的佛世界中，所依的世界跟能依的佛身数量相合，没有一处世界是没有佛身的，所以说是平等遍满。因为法身、受用身、变化身安住在相应的佛世界中，不是其他的地方另外有世界有佛安住。这是第二世。三，唯曰佛地是无中边，无有分限。或法身等于佛地中平等遍满，无中无边，无有分限。第三世为曰佛世界处所解说无中无边，无有分际界限。佛的自受用身与自受用土都是周遍一切而无际的，所以说平等遍满，因此自受用土没有中边分限。那么佛的他受用身土与变化身土都依着佛的法身而出，所以也是平等遍满，所以也说这两种国土没有中边，没有分限。四，名为众生故，现身无分限，然非自性无中边身也。此法身等遍一切处，为诸众生现作饶益，然非自性无中无边。第四世是说，为了度化众生，视线身份无有分限，并不是说佛身自性各处视线无有中边分限。佛的法身、受用身、变化身为了度化众生， 视线作种种饶益之事。因此只要对众生有毅力，佛的三身遍一切处都可以视线。但是佛身不是不为了利益众生就自信的各处视线。这是第四个解释。无信复云，非一非义，其相云何？未答此问，故次说言，正无中边，佛地平等。好，无信菩萨解释说，正无中边，佛地平等，是为了回答提问，非一非义，其相云何？为什么呢？下面解释。解云，于此德中，先问后答，成前不相间杂，故云非一，成前得佛无二，故云非一。如是非一非一相，云何因之？未答此问，故次说言，正无中边，佛地平等。虽复非一，个个遍周，若是无二，亦是遍满，故中边。解释说，经文说此第十八德是先有了一个非一非义其相云何的提问，然后经文说此第十八德正无中边佛地平等来做回答。非一非义其相云何的问题提出的缘由是什么呢？成前不相间杂，故云非一。因为前面的第十七德不相间杂，如来妙智解脱究竟，示现了佛土的差别相。既然佛土有差别相，当然就不是一相，所以说是非一。成前得佛无二，故云非一。前面第十六德得佛无二平等法身，说明佛已证得无二平等法身。既然是无二平等，那么当然就是非异相。第十七德说非一相，第十六德说非异相，因此才会提问说非一非异其相云何。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下面的经文才会说正无中边，佛地平等来作为回答。虽复非一，个个遍周。虽然个个视线佛土有差别相，所以是非一相，但是佛身于佛地中是平等遍满的，所以说虽复非一，个个遍周。若是无二，亦是遍满。佛所证得的无二平等法身也是遍满一切佛土的，所以是非异相，故无中边。所以此处说正无中边，佛地平等。清光世云，显示世尊正真如相殊胜功德，为真如相无有中边，远离一切有为无为中边相故，远离方处中边相故，如是真如即是佛地平等法性。正此佛地平等性故，便知一切有为无为等于中不染。清光菩萨解释说，正无中边佛地平等法性是显示佛证得究竟真如相的殊胜功德，为真如相无有中间。真如相是一切法的平等法性，所以真如相呢是没有中边相待相的，有中有边就不平等。远离一切有为无为中边相故，真如相远离一切假名安立的有为无为的中边相， 这个是以一切法相来解说真如无中边相，远离方处中边相故，这个是以地方处所来解说真如无中边相。地方处所的中与边也都是假名安立的概念，真如相中呢没有此种的中边相。如是真如即是佛地平等法性，真如就是一切法平等法性。诸大菩萨也已证得真如，但是呢还有烦恼所知二障没有断，所以未善清净。那么佛已断尽二障，所以是已善清净，就近真如，所以称为佛地平等法性。世尊已证得此就近真如平等法性，所以能辨知一切有为无为法及方处中边相都只是假说自性，并非真实。因此虽然佛为众生分别有为法无为法的种种法相，佛为众生示现种种身土度化众生，但是呢佛心清净是没有染浊的，所以没有中间相的分别。解云：远离一切有为无为中间相故者，如与有为执为定有是长边，执为定无是断边，非有非无是中道，中道之意代边故立，边性自离中和所中，故佛正平等中边距离，有为即耳，无为亦然。这个是原册书的解释。真如相无有中边，远离一切有为无为中边相故，如与有为实为定有是常边，因缘所生的一切法是有为法。佛为了让我们了知因缘生法，于是呢假名安立有为法这个名相来全表依他起的缘生法。那佛安立了这个依他起的缘生法之后呢，众生又遍计有为法的这个假名升起了增益值，认为假说的有为法一定有真实的自性。这一种在假说自性上增益执着实有自性，我们就假名安立称它为常边。实为定无是断边，佛为了让众生远离这种增益值，于是又为众生说有为法的假名安立唯有假说自性而没有真实自性。于是呢众生又遍计一切法定无自性，升起了损减值，认为依他起的因缘法也是没有自性的。那么对这件事我们假名安立为断边，非有非无是中道。佛为了对治众生的增益损减二执，于是又为众生说非有非无的中道。非有是为了对治增益执的长边，假名安立的一切有为法唯有假说自性没有真实自性，故称为非有。非无是为了对治损减值的断边，假名安立的一切有为法没有真实自性，但是依他起性的原生法是真实有自体性的，这个是非无。所以说非有与说非无能够对治远离长断二边，于是假名安立称它为中道。 中道之义带边立故，因为众生有了长边的增益值与断边的损减值，所以佛观待这两种执着，为众生安立了语言文字的非有非无的中道，帮助众生解脱执着。所以中道之义是带边而立的，你没有妄执也就不需要安立这个中道，那因为有妄执才要安立中道。边性自离，中和所中啊，这一句文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一切依他起的原生有为法，它的自性是离言的，并没有常断二边的自性。中道本来是观待边执而安立的，既然没有边性，中道当然也就无从安立，所以说中和所中。第二种解释是说，众生本来在有为法上有常断二边的执着，经由学习佛所安立的非有非无的中道的教义对治，远离了常断二边的妄执，于是中道之教也应该舍离。所以说中和所中，佛在金刚经说，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说中道法门只是为了要去除众生的常断二边的执着，既然经过学习以后已离了常断二边的执着，已经到了彼岸了，到了彼岸之后中道的教法也应该舍离。如果你又执着实有中道，那么又堕入了妄执。故佛正平等，中边距离，佛已经就近证得真如平等相，知见一切法离言自性，远离中边假说自性的妄执，有为即耳，无为亦然。前面所说是依有为法而解说的，如果是依无为法，它也是中边距离。如果对于无为法之为定有，那么就是落入了常边；于无为法之为定无，就落入了断边。无为法非有非无，是中道等等，就如同前面我们解说有为法这样的解说。若随俗说，方土处所有中有边，如中国为中，余国为边。佛正平等无方土故，远离方土中边相也。如果随顺世俗来讲的话，在国土上假名安立方位与处所，就是说我们可以依国土有没有佛法的传播与教授来安立。以这种安立呢，有佛法传播教授的国土处所，就假名安立称为中国，那这是中；而没有佛法传播教授的其余国土，就假名安立称为边地，这是边。当世俗如此的安立以后，于是就有了中国与边地的分别。但是国土的自性本来是没有所谓的中国与边地的分别的，称为中国与边地是你依照一个准则来安立出来的概念而已，国土本身是没有中国跟边地的分别的。所以同理东南西北的方位也是我们假名安立的，中央与周边的处所也是假名安立的。佛已经证得了平等真如相，能见一切国土，唯有离言自性而没有假说自性，所以呢，远离了方位国土假说自性的中边相。 或可有为无为为二边，非有为非无为为中，边际非有中和所中，方所中边准此因事。或者呢，也可以安立有为法是一边，无为法为另外一边。有为法的为是造作的意思，能造作者是因根源，由因缘所生之法，称为有为法。无为法是本来如此，非因缘造作之法，既然不由造作，所以称为无为法。有为由造作，无为非造作，因此安立有为无为为二边，非有为非无为为中。前面已经解说，有为无为都是佛所施设安立的假名，是为了令众生正觉离言自信，所以佛又安立了非有为非无为的中道。离言自信的有为或无为，就不是假说自信的有为或无为。假名安立的有为一边与无为一边是假名安立的，它不是离言自信，则观待二边安立的非有为非无为为中道，当然也是假名安立而不是离言自信。因此国土方位处所随顺世俗说有中有边，或随顺圣意正无中无边，都可以依照以上的解释来解释，这样子解说。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给予法界，这是己十五第十九德。无着菩萨说，这是穷生死际常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十一项，给予法界。世亲世云，为极清净法界，是名给予法界，即是穷生死际常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功德。世亲菩萨解释经文给予法界，是佛所究竟证得的清净法界，所以说是极清净法界，色大乘论称为最清净法界。我们先解释法界，简单的分别法界一词，可以就事与理两种意义来解说。依事来解说法界，这个法呢是诸法的意思，界是分界或者是界限的意思。诸法一一各有自体，各个的自体相它的分界是不同的，所以称为法界。譬如说色法是一个法界，心法是另外一个法界。另外呢，譬如说天台宗他安立十法界，十法界就是第一是佛，第二是菩萨，第三是缘觉，第四是声闻，第五是天，第六是人，第七是阿修罗，第八是恶鬼，第九是畜生，第十是地狱。那这十种法界各有它的因果相应，是不相混乱的，所以呢假名安立为十法界。那这些都是在事项的差别上面来安立不同的法界。那这是依事解说法界，依理解说法界，真如理性就称为法界。色大乘论解说圆成实自性中的自性清净，说自性清净为真如空实际无相圣意法界。这些名相都是在第一义谛上面随顺不同的意义来安立差别的假名。譬如说自性清净安立为真如，那么真如的真就是表示它真实不虚，如呢就表示它 平等不变，所以称为真如。那么诸法的法性是真实平等不变的，称为真如。而法性就是法界，这个界就是性的意思。诸法所依的平等自性就是法界，或者说法界的界是因的意思，因果的因的意思。真如是能生三圣圣道的因，所以称真如为法界。这些都是约理性上不同的意义来安立法界。那么在佛教中，天台宗、华严宗等等宗派也各自安立法术来解说法界的一个名相。那么在法相唯识中呢，法界一词呢多约真如理性来解说。那么由以上的约事约理来解说法界，经文的给予法界就可以解释说，佛的根本无分别智究竟真如理性的理法界，佛的厚德无分别智通达诸法分际差别的事法界。诸佛这两种智慧都给予法界，能够等流安立十二部教，穷生死际呢常常示现来教化有情，利乐一切有情。那诸佛呢有这一种功德。无信是云，为此法界最清净故，能其等流弃经等法给予法界，于当来世一切有情如其所应，常能现作利益安乐。无信菩萨解释给予法界是说，法界就是诸法的真实性，它的自体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说是诸法最清净性。佛已经亲自究竟证得此最清净法性，又能等流安立语言文字的契经等十二部教来说明佛所证得的法界与修行的次第。等流的等是相似的意思，流是流出的意思。语言文字的十二部教是依佛所证得的最清净法界而安立出来的，并且呢与佛所证的法界相似，是其影像教法，所以说是等流，是给予法界。那么在未来世一切有情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便能够听闻学习与其根基相应的教法，于是便能依法奉行，得到解脱的利益与安乐。解云，最清净法界流出正智，由正智故流出后智，由后智故流出大悲，由大悲故流出契经等十二部，由此法界常住故，常于当来是能现利益。原策书解释无信的解释说，最清净法界流出正智，清净法界就是真如，根本无分别智是以真如为境，与真如相应的，所以称为正智。佛的正智能够圆满证得真如，所以说最清净法界流出正智，由正智故流出后智，由根本智升起，于是呢无漏心就升起了，后得智由根本智的缘故也就为无漏，又后得智能对根本智证得的真如理性变现真如的相分，所以说由正智故流出后智，由后智故流出大悲。佛由后得智观察一切有情，因为烦恼障所知障的缘故，有情在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中沉沦， 于是发大悲心，愿尽未来际救济拔除一切有情的痛苦。所以说由后至故流出大悲，由大悲故流出契经等十二部，要救济一切有情，拔除其生死沉沦之苦，只有帮助他们断除烦恼与所知这两种障碍。要断除这两种障碍，必须要能够正见清净法界。所以佛以大悲心，以厚德智，为众生等留安立契经等十二部教法，众生依此教法修行，就能够成佛。由此法界常住故，常于当来是能现利益。此清净法界是常住不变的，有情证得此清净法界，就能成佛。成佛以后，即能依此清净法界安立教法，来利益一切有情。所以说此法界常能于当来世利益有情。星光世云，显示世尊正得果相殊胜功德，未得穷极清净法界，如是法界是修道果。星光菩萨解释给予法界，是显示佛所证得真如果相最极究竟的殊胜功德，为得穷极清净法界。佛与诸大菩萨都已经证得了清净法界，但是诸大菩萨还在学位，二障没有能够完全净除，于此法界还没有能够究竟圆满。而佛于此法界证得，并且以善清净，以能究竟，所以说得穷极清净法界。如是法界是修道果，佛所证得最清净法界，是他三大阿僧祇劫修习圣道的果。看下面的经文，尽虚空性，这是己十六第二十德，无着菩萨说是无尽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十二项，尽虚空性。世亲世云，即是无尽功德，为佛智无尽如虚空故。世亲菩萨解释说，尽虚空性是以虚空比喻佛的智慧无尽。虚空有两种特性，第一种特性是虚空能够容纳摄受一切色法，而没有穷尽，比喻佛的智慧能遍知一切法而没有穷尽。第二种特性是虚空永远没有生住灭等变异相，比喻佛智永远正知一切法，而没有错误颠倒等变异相。无性是云，如彼虚空无边无际，无尽无减，无生无灭，无有变异，于一切时现前容受一切执碍，法界一耳常现前坐，一切有情利乐为相，尽一切界变作众生诸饶益事，无有休息。无性菩萨延续前面的给予法界，就当来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来解说尽虚空性。先解说虚空性，虚空相是无有边际界限的，虚空的量是无尽的，并且呢，不会因为容受色法而减少 虚空是没有生灭与变异相的，虚空于一切时皆可以容受一切执爱的色法。法界一耳，佛智给予法界，也如同虚空一样，佛智于当来世恒常现前，为一切有情说法，利益安乐有情。净一切界是周遍欲界、色界、无色界，佛周遍三界做度化饶益有情之事，无有休止与停息，这个是净虚空性。今天就解释到这里。我们都逐渐的老了，上课也会累的。我今天在想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六道的众生脱离不了生老病死，天道的众生可以没有老跟病，但是也有死。我们出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出生的痛苦大概已经都忘掉了。可是老化的变异苦，是可以比较容易感受到的，还有生病的苦也比较容易感受到，那死亡的痛苦还没到，所以还没感受到，可是呢心中也有阴影，畏惧死亡的来临。那我们人生的这个世间，它的目的是什么？照一般众生来讲，不是先不说修学佛法的事情，一般的众生生到这个世界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你不可避免会老化，你不可避免会生病，你不可避免会死亡。有这三件事情是等着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界？一定会要有一个伟大的原因，让我们来承受这个老病死。要不然你来到这个世界，老化以后很不舒服，生病也很不舒服，死的时候也不舒服，你干嘛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那个伟大的原因，为什么来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世间的学问，我们安利我们来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从小，对吧？出生以后受教育，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有的人是为了长大以后得到一份比较好的职业。那么受教育让我们可以互相沟通，思想上面互相沟通，建立世间即成真实。好了，你受教育，你长大了，你找到一份好的职业，然后呢，你就开始利国利民了吗？没有嘛，国家还是一样的糟糕嘛，对吧？所谓强盛的朝代，就是什么， 打仗死人嘛，为了开拓疆土，找一个好的名称开拓疆土去打仗嘛，打仗就要死人，不把别人的生命当生命，这就是强盛的朝代。对，那比较弱的朝代是被别人打。好，然后你在做事，那下一步怎么样？结婚。哎，结婚要给对方一个美满的生活。他告诉我哪一对夫妻是绝对美满的？好像没有嘛，夫妻那也不吵架的。好，结婚以后生小孩，为什么要生小孩？你要延续生命嘛，对吧？你延续生命，你生小孩，生小孩以后你要怎么给他很好的教育来养育他，就跟你父母养育你一样，所以你的小孩就跟你一样，出生以后受教育，找一份职业，再生小孩，哎，又去教育他，找一份职业，再生小孩，对，就一直这样循环无尽，就好像没有什么重大的、伟大的目标嘛，啊，让我们能够要生老病死，我们做的事情就只是受教育、做事、生小孩，然后老了以后就死掉了。好像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已，在这个世间。那这样有什么意义？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譬如说我生小孩子，我能够让他很幸福，我能让他不死，我能让他不病，我能让他不老。那我把它生出来嘛？那小孩生出来以后，他渐渐长大以后会老，他生病的时候你又无能为力，那你要死亡的时候他也无能为力，对不对？那我们这人生到底在做什么？好像没一件好事。我们追求的就是什么？就只是个乐受而已，就享受一个乐受而已。那觉得人生很美满，就是你什么？你想到乐受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很美满吗？你在苦受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人生很美满。那你在不苦不乐受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很 boring 吗？很无聊吗？那你就追求个乐受而已。他乐受得到了，到最后得的越多，死的时候越痛苦，为什么要放不容易放掉？那我们到底为什么生在这个世间？好像没什么意义吧。对不对？老了以后我们还要为儿女吗？帮儿女带小孩啊，这些事情。对不对？不带好像也不对。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对，就算是做天人最好了，不老不病，但还是得死，对吧？死的时候五衰相现，要看见未来要堕到畜生道去，那更痛苦。 所以我们还幸运一点，做佛教徒，他告诉你一个出离之道，啊，从生老病死中出来的一个方法。嗯，这样子讲，我们的意义，生命好像还有点意义，是什么？就两种方式，对吧？一种是什么？脱离分段生死，啊，就是把烦恼障给灭了。烦恼障灭了以后呢，也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进入无余涅槃，好，等同法性。再也不来这个世界，受生老病死苦了。那另外一种呢，就继续学习断所知障，在生死中呢，帮助别的众生也脱离生死苦，然后最后成佛。那就只有这两条路了。我就想一想，今天在那边想了半天，其实我当初怎么会出家了？好像在世间混得还不错，怎么出家了？就想，哦，那个时候就是想到这些事情。好，这个继续的搞下去，好像搞不出个什么名堂来。然后听到说，哎，有一个方法可以处理。出家了，但是现在出家人能够回想到当初为什么出家也很少。有没有问题？今天这个讲的这个，可能最难讲的就是什么？正无中边，佛地平等。嗯，我们那个概念太强了。我们受教育学习了这个假名安利的这些事情以后，太强了，那种概念性太强了。所以世间安利的很多概念不是说不好，但是它不是真的。它只是我们安立出来的，有道德没有道德是我们安立出来的，每个人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安立出来以后，我们就拿这个概念去看别人，那大家都拿着自己的这个框框去看别人的时候，这个概念去看别人的时候，怎么办？都不合标准，所以不能用一个慈悲心来看待这些事情，不能用真实相来看待这些事情，不能知道这些概念本身就只是假安利的，它不是真的。随顺的时间不同，概念会改变的，道德会改变的，法律也会改变的，人的观念是会改变的。以前认为对的，现在不见得对；以前错的，现在不见得错，都会改变。那这些都是假名安利的。所以，学习了佛法这些概念以后，要用这些概念来破除自己的概念，而不是拿这个概念去看别人，要破除自己心中的烦恼。没有问题啊。 嗯，法师阿弥陀佛。那今天讲这个正无中边，佛地平等，这个清光世明这边哦，很精彩。 讲得很详细，这个回去可能要再多。 是吗？你觉得很详细吗？ 我觉得很详细。 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大致上是还可以跟得上。那我问一下上次，其实上次也没什么。 有点奇怪。你跟我说这边讲得很精彩，然后你要问上次。好啊，你问。 因为我是有从冰蛋室发现，讲了世尊种种功德，但是不容易记得住，因为这边它分得太细。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上次讲义是第六大项。第六大项，凡所现身不可分别。最下面这边，他这边文说，如上诸说总有四事，可是他这边列了两个。那法师是有先解释两个，说圆彻法师他是解释两个，那后面你又把它归列为四项都有列出来。那所以说这边如上书说总有四事，应该如果是原册书里面的文，那应该是总有二事，是吧？ 它是有四事是没有错，的确是有四种解释，但是它的文只列出了两种， 因为它只列出 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另外两种它没列出来，没有列出来的话，那我回去把它看过以后，把它第三种第四种给它写出来，就只是这样而已。 嗯，然后其他应该，我延伸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在听，可能可以跟得上，但是要把它记住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怎么去加强这个？ 你不用记住，你要了解。 是，但是他那个意还是会， 你要了解，然后你看到那个文，你要能解释，你要能了解它， 要能达到说看到文 就能够解释出来，你要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死背硬记是没有用的， 是， 一开始是需要一点这种功夫啦，死背硬记一点，但是最主要是你要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重要。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还没有疑问？没有疑问，我们就回向好吗？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观能真中， 观能真中， 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